上幸福的地方去，很爱很爱你，只有让你拥有爱情，我才安 9.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

春天带到哪里去找？时候都已成对成双，是否他们已经找到快乐的天堂？可不可以让我也靠在你的肩上？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，我的心事你白头到老。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，我的心事你应该知道。当黑夜越来越长，梦想越来越少，我的春天该到哪里去找？ 爱情故事更需要勇气。

今天失去感觉，始终总觉陌生，何时才有共鸣？